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6日，消委会检视40款益生菌补充剂，当中2款含不建议人类使用益生菌。 港铁5条铁路线下周一起非繁忙时间加密班次。 澳门政府宣布与澳门赛马会提前解除经营合约。 也门胡塞武装向亚丁湾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各位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啲消委会嘅调查，其中咧就系寻日公布嘅一个咧就系同益生菌嘅膳食補充劑有關嘅。一般嚟講咧，呢一啲嘅補充劑咧都係話可以改善腸道健康啦，標榜呢一樣嘢嘅。消委會就睇咗成40款嘅一啲益生菌產品啦，當中提到一啲標示上面嘅問題啦，亦都有咧一啲嘅即係測試嘅樣本咧，係用到一啲嘅菌咧係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啦，與世界聯合工作組啦，係話係唔建議作為益生菌俾人類去用。咁點解又會放咗落去嘅咧？咁整體嚟講，仲有其他嘅測試嘅，請你黃鳳賢同我哋傾下。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蕭樂文。 先講呢個益生菌膳食補充劑呢一個嘅測試先。40款嘅產品有啲咩特別嘅發現喺當中咧？ 嗱，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測試嚟嘅，因為個原因咧就如果係測試益生菌嘅話咧，嗰個技術嗰個難度好大，同埋個資源都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咧我哋就測試唔到嘅。我哋有睇過，但係測試唔到。但係咧今次我哋個做法咧就係都搜羅咗40款喺坊間常見嘅一啲益生菌啦，就睇翻佢哋嗰個嘅標示啦，同埋咧亦都做咗好多文獻嗰方面嗰個嘅研究咧，就係去作出一啲嘅結論嘅。咁首先咧就係個標示嗰方面啦，因為消費者一個最基本權益咧就係有足夠嘅資訊去揀選佢哋嘅產品。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據國際組織個自愿嘅標示嗰個嘅指引咧，其實一個益生菌佢哋做個標示嗰陣時，應該要有菌屬、菌種、菌株，同埋應該有嗰個菌量。咁加埋當然生產期啊、有效期啊等等啦嚇。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嗰40款裡面咧，就只係有15款咧係清楚標示所有益生菌嗰個菌株。咁點解我哋咁強調呢個菌株咧？因為如果係普通一般嗰個嘅功效咧，就睇個菌屬咧都應該足夠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要睇一啲指定嘅功效嘅話咧，就要去到個菌株嗰個層面嘅。咁因為有唔同人有唔同嘅需要啦，所以咧嗰個菌株嗰個標示咧，根據國際組織咧都係覺得非常之重要。咁另外咧就係有譬如話有20款咧就只係列出個菌種啦，2款咧就冇標示到益生菌嘅數量啦，又或者係有一款咧就完全冇標示任何益生菌嘅資料添。咁所以我哋睇到咧，亦都有33款咧係含有好多種嘅菌株，咁但係咧就有26款咧就冇標示到唔同嘅菌種啊、菌株嘅數量啊等等。咁我覺得咧就唔理想嘅，因為即係話消費者嗰個資訊咧係唔齊全。咁另外咧就我哋睇翻嗰個標示咧，亦都睇到有2款咧嘅樣本咧含有呢一個糞腸球菌。咁而咧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腸球菌啦嚇。裡面係主要係有2種啦，一個就係糞腸球菌啦，同埋屎腸球菌啦。咁佢哋咧其實喺身體裡面咧，喺腸道裡面咧一般冇害，咁同埋佢哋咧亦都係一啲好常見嘅乳酸菌，加埋咧就好容易生產。但係咧，點解國際組織經過檢視之後都覺得未必適合人類嗰個嘅供人類使用咧？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覺得佢比較唔係咁穩定。好容易被污染，同埋或者係有遺傳物質嘅移轉啦，或變成呢一個致病菌嗰個風險。咁亦都發現咧，佢哋有抗生素嗰個萬古梅毒嗰個嘅抗藥性。咁過往咧喺某一啲嘅醫院，佢哋嗰個感染個案咧，可能都係有相關。咁所以咧就唔建議作為呢一個人類嗰個嘅使用咯。咁呢個係我哋喺標示嗰方面嗰個嘅發現。咁另外咧就係、是、個聲稱嗰度咧，我哋都係會睇到咧。 有一啲嘅聲稱咧，可能係有一啲比較強嘅科學嘅實證，譬如話腸道健康啊、免疫力啊等等。咁但係如果講到話濕疹啊、濕敏啊呢一方面咧，就未有足夠嘅治療同埋改善呢一方面嗰個嘅效果啦。咁仲有女性私處嘅部位啦等等。咁呢啲大家都要留意咯。咁仲有就係細路仔係咪應該要食用咧 ？OK 啦，不先講咗嗰個嘅標籤上面嘅問題啊。而家有冇任何嘅標準或者要求應該要點咧？頭先你講到話啲冇講清楚嗰個嘅菌屬啊、菌種啊、菌株啊同埋個數量咧，有冇話全部都要講清楚有呢啲標準嘅？ 其實咧，呢一個係國際組織嗰個自愿嘅標示嗰個嘅指引。咁都係解釋翻，就係因為而家益生菌喺國際嗰度都已經係非常之常見嘅一啲嘅食物補充劑，咁所以咧都係有相關嘅要求。呢啲唔係要求啦，或者佢嘅指引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觀乎國際咧，其實佢哋就住呢一啲嘅食物嘅補充劑啦，又或者係益生菌咧，其實嗰個嘅監管嗰方面咧，都係越嚟越加強咗，咁同埋咧係越嚟越全面嘅。咁所以，但係香港咧而家個狀態咧，就是、我哋都有譬如話食物安全條例啊等等，或者係藥物咧嗰方面都有呢一個醫藥條例咧去監管。咁但係完全針對呢一啲嘅食物嘅補充劑啦，又或者係膳食補充劑啦，又或者係益生菌啦，甚至咁，但係咧我哋係暫時未有任何法例嘅。咁觀乎就係好多消費者都係會食用呢一啲嘅。食物補充劑嗰陣時咧， okay. 我都會覺得咧，應該都要檢視翻而家嗰個嘅法例，睇下點樣可以引入一啲更加全面同埋係針對性嘅法例咧，去保障消費者嗰個健康咯。 嗯，頭先話有兩個樣本話用到嗰、那個糞腸球菌嘅，亦都話係國際組織唔建議用啦。咁如果有兩個樣本係含有呢一個菌，其實你哋有冇啲咩建議針對呢兩個樣本咧？係咪啲市民都最好唔好買啊？定係點咧？ 咁其實咧，因為都係要睇翻究竟佢哋用呢兩種菌咧，佢哋嗰個嘅安全性啦，咁係都係要去再提交進一步嘅資料啊，又或者佢哋去加強佢哋嗰個嘅信息披露，令到嘅消費者咧係安心咁樣去購買啦。咁而去翻頭先我講翻嗰個監管嗰方面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譬如話中國嘅內地啦，係亦都係好清楚咧，就係、是、話列出。其實補充劑益生菌咧就有十種益生菌可以係列出，咁但係咧呢兩種咧就係、是、唔可以用喺列表上邊。咁而喺台灣咧，亦都要經過一個好深入嘅審核嘅程序咧，係證明佢安全使用嗰陣時咧，先至可以作為食物嗰個嘅原材料。咁而、 okay. 但係美國同埋加拿大咧就另外一啲嘅做法啦。咁佢哋咧就只係要通報，咁但係咧就唔需要咧就係、是、去做審視嘅。咁所以大家消費者去睇唔同嘅。聲稱或者係講話監管機構去通報咗或者係已經審批咗咧，咁啊要仔細啲要了解翻當地嗰個法例。而我哋今次呢個文章咧，可以提供多啲嘅資訊俾消費者去去揀選嘅自己想食嘅產品啦。 Okay. 但係我哋都係個建議，都係要揾翻專業人士俾翻建議會比較好啲咯。 嗯，頭先講到功效方面，亦都有啲樣本聲稱啊，話可以改善濕敏啊，即係濕疹啊、敏感啊等等啦呢啲。你哋點睇呢一啲咁嘅説明啊當中？ 其實咧，我哋覺得濕疹同埋呢一個敏感咧，係係喺暫時我哋睇到所有嘅科學證實裏面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可以反映到唔同嘅益生菌可以治療或者改善濕敏嗰呢一個症狀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睇個科學嘅實證啊，經過研究之後咧，係對腸胃嘅健康咧。是獲得到大部分的支持，譬如說有兩種益生菌，一種叫雙歧桿菌，另外一種就是乳酸桿菌，很多時候大家去買益生菌都會看到的，就是對真的經過科學證實是對腸胃有健康的作用。咁另外呢就是個免疫力啦，很多時候我們看個聲稱就是免疫力，咁但是呢其實因為腸道的健康可以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咁所以如果改善到腸道健康咧，亦都可以間接地咧就可以改善嗰個免疫力。咁而喺呢一啲嘅聲稱上邊咧，咁消費者就真係千祈唔好盲目咁樣性純粹睇個包裝係話哦，我可以改善到啲乜乜乜乜乜咁樣，咁就盲目去購買咯。 嗯，有啲就話係兒童專用嘅，啲甚至係女性專用嘅。其實當中有冇真係有啲咩分別？係真係嗰一類人先專用，或者有啲咩要留意咧？ 女性專用咧，好多時候都係針對性咁樣話係嗰個女性私處部位嗰個健康。咁但係呢個治療功效咧，仍然都係有待研究嘅。咁而亦都係 在根據嗰個科學的證據咧，乳酸桿菌啊可以維持女性絲部嗰個嘅健康，咁所以可能係有啲作用，咁但係咪完全有咧？又未係有完全嘅科學實證。咁而細路仔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咧有20款嘅益生菌咧就話係適合兒童嗰個嘅使用啦。嗰個歲數咧由零歲以上到兩歲到六歲不等。咁所以咧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咧，就係剛出世嘅 B B 仔。佢嗰個腸道嘅吸收功能同埋免疫功能咧，可能都係未發展成熟嘅，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啦。咁仍都係發育緊。咁但係應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應該係飲母乳啦，或者嬰兒奶粉。咁、okay. 但係如果你真係發現佢我有少少便秘喎，個腸胃唔係幾好喎，時常去買益生菌俾佢食嘅話咧，其實喺味覺嗰方面咧，喺過往咧亦都係出現過好大嘅問題嘅，就係、是、由一啲早產嘅嬰兒咧，有一個早產嬰兒啦嚇，係因為服用咗一種益生菌咧，就引起呢個敗血症甚至死亡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如果個 B B 仔真係出現咗呢啲問題，或者細路仔出現咗呢啲問題咧，最好揾翻你個兒科醫生問翻下佢嗰個腸胃嘅問題，究竟係有啲乜嘢出現咗咩病啦，又或者係點樣去改善啦？係咪一定要食益生菌咧？如果食嘅話，點食咧？食邊種咧？食幾耐啦？呢一啲有個專業意見嘅話咧，就會穩妥好多。如果唔係話亂咁俾自己 B B 仔食嘅話咧，就係、是、某程度上可能會構成不必要嘅風險咯。 OK， 問翻專業人士嘅意見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個同手機遊戲有關係嘅，消委會實測咗六款以成年人為對象嘅模擬賭博遊戲，有啲咩發現咧？呢、這個又？ 其實咧就當玩呢啲模擬賭博遊戲嗰陣時咧自然就係好希望咧個玩家咧就不斷咁樣玩啦，同埋最終咧就希望佢貨金啦嚇，因為始終呢一個都係一個商業嘅運作。咁但我哋都發現咧就係、是、有幾個重要嘅發現，就第一就係呢一啲嘅手法咧係層出不窮嘅，不論係話排行榜啊、定時優惠啊、V I P 啊、會籍啊，又或者抽獎啊等等咧，所有嘅手法都係希望吸引嗰個玩家。就是不斷咁樣翻去玩，咁同埋咧就係、是、貨金。咁而喺貨金嗰方面咧，我都發現咧，如果你真係要維持嗰啲 V I P 嗰個嘅會籍嘅話咧，咁嗰個金額咧，即係可以由最低嘅870蚊去到最高嘅200多萬。咁若果嗰個玩家啦嚇，係不斷咁樣玩嘅話咧，隨時咧係對經濟嗰方面咧係構成一個負擔嘅。咁仲有咧就係、是、睇到咧，所有實測嘅模擬賭博遊戲咧。都冇驗證到玩家嗰個嘅年齡，都冇效咁未係好有效咁去做好把關咧。就係、是、我哋所以咧係整體嚟講睇到，因為始終年輕人咧佢哋喺心智嗰方面咧，就一玩落去嗰陣時咧，係不論係呢一個群眾壓力或者係自己要有嗰個成就感、優越感都好啦，都係有機會去到沉迷或者係甚至成癮嗰個狀態。所以我哋睇翻而家嗰個賭博條例咧，都可能真係要作出相關嘅檢視。就係、是、可以係提供多啲保障俾呢一個消費者啦、啲玩家啦，同埋去防一啲兒童咧，去沉迷喺呢一啲嘅模擬賭博遊戲上邊咯。 你期望呢啲遊戲其實應該點樣驗證個玩家係咪一個成年人咧？同埋係咪過往有啲個案都係涉及到小朋友嘅玩家玩呢啲嘅模擬賭博遊戲而出咗事咧？ 其實過往咧，我哋都雖然零碎嘅投訴唔係好多，咁但係咧都會睇到有啲玩家咧係真係好認真咁樣去玩嘅。佢哋會話俾我哋聽，佢日日課金係日日咧都係抽唔到佢想要嘅嘢啦。咁同埋咧，亦都有18歲以下嘅人士咧去玩呢啲遊戲之後，俾屋企人發現咧用咗成20,000蚊。咁當然就想退款啦，咁但係都唔成功啦。咁亦都係有啲個案咧，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即係喺玩嗰陣時候，我哋諮詢過呢個心理學家咧，其實真係有機會係令到嗰個玩家咧好容易就沉迷嘅。點解咧？就因為可能喺嗰個過程裏面，都佢哋帶嚟一個快樂、刺激、成就感呢一啲嘅正面嘅情緒。咁而亦都係譬如話生活中有一啲嘅挫敗啊，呢一啲嘅都可能有機會去消除。咁好似看似有一個帶嚟嘅正面嘅作用，但如果佢過度去玩嗰陣時咧，就真係會去到嗰個沉迷嗰個狀態，特別。嗰啲遊戲咧，好多係一班人去玩啫嘛，好有呢一個羣眾嗰個嘅互相支持感，又或者係個壓力感，會令到如果佢唔玩就會覺得係離開個羣眾，即係唔理我啦咁係會有呢啲咁嘅壓力咯。咁所以即係絕對唔可以輕視呢一方面嗰個問題嘅。 驗證嗰度，你覺得應該要點驗證嗰個玩家年齡？係咪要可能要影佢嘅身份證咁，定係點樣咧？要 嗱個驗證嗰方面咧就。一定係當佢進入呢一個網站嗰陣時咧，就真係要查證清楚佢究竟嗰、那個，起碼佢要申報究竟佢個年齡係點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喺個平 都可以做多啲功夫嘅。 評估係嘛？窒咗一下啫嘛，啱啱評估做多啲功夫係嘛？ 係誒，即係個嗰、那個去申報嗰陣時，即係因為佢要入去嗰陣時，一定要去log in 啫嘛，即係去登入噶嘛。喺個登入嗰方面咧，都一定要查證問翻清楚，究竟你係咪18歲啦，又或者係你個年齡啦，咁嚟去越可以容許嗰個玩家咧去驗證翻佢嗰個年齡，然後先俾佢入去去玩嘅。咁呢一個雖然好似好似乜嘢，可能我可能造假，咁但係起碼都係會有一個提醒嘅作用。你真係應該要去到某一個年齡先應該玩。咁但係頭先我要講開咧，就個平台嗰方面咧，都係要做多啲功夫嘅。 Okay. 因為我哋睇到啲平台，當佢哋去歸類唔同嘅遊戲嗰陣時咧，其實都有鬆有緊。咁所以有唔同嘅年齡嗰個嘅要求嘅建議嗰陣時，咁但係有啲係鬆，有啲係緊嘅話咧，咁其實對嗰個消費者去睇翻嗰個遊戲嗰陣時，以為係啱我玩嘅，但原來唔係嘅，咁都係一個問題。最緊要咧就係法例上邊嗰個嘅修訂或者係去加強啦，因為若果佢哋真係唔做呢一啲功夫，而 okay. 而係影響咗消費者嘅話咧。咁其實喺個法例上邊咧，都可以提供某程度嘅保障咯。 嗱，最後仲有少少時間，我知道你哋有一個咧，就係醫療儀器方面都話接到一啲投訴啦。有冇睇到一個趨勢係點，或者通常涉及啲乜嘢類型嘅個案嘅咧？ 嗱，啲醫療儀器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咧好多時有啲人長期病患，或者係需要一啲醫療儀器長期去檢測嘅體徵啦，佢嗰個準確性啦，佢嗰個銷售嘅手法啦，都係對嗰個消費者好有影響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就係、是、過往嗰陣時我哋過去嗰3年啦，我哋收到成518宗嘅醫療儀器嘅投訴。咁呢啲已經唔包嗰啲口罩啊，又或者係啲 RAT test kit 啊，即係新冠病毒嗰個嘅測試棒啊嗰類㗎啦。真係譬如話啲助聽器啊，或者係呼吸機啊，或者係啲血氧計啊呢一啲嘅醫療儀器。咁但係我哋都係睇到咧係有如果係商户啦嚇，佢哋做得唔好嘅話，或者係營商手法出現咗問題嘅話咧，都係會損害咗個消費者嘅。咁今次我哋揀選咗幾個個案，就係、是、第一個個案咧，就係嗰啲血糖機。咁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係有呢一個糖尿病嘅話，即係每日都一定要去驗呢血糖啦。咁但係咧，佢哋竟然咧就係、是、因為啲血糖紙嗰個嘅版本問題咧，就反而叫翻個消費者去買一個舊款嘅血糖機，但係呢個消費者咧竟然發現咧，就係、是、嗰個血糖機上面嘅包裝盒咧，就已經話個儀器已經過期曬噶啦，咁而附帶嗰啲嘅採血針啊，亦都係過期咗好耐，咁所以咧就個消費者會覺得呢啲銷售手法真係好有問題啦，咁亦都希望可以作出個退款。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一啲醫療儀器，佢哋有一啲嘅部件或者係零件發現咧就係、是、有呢一個風險嘅。咁但係如果譬如呼吸機啦嚇個零件係有問題，但係你遲遲2年你都唔幫個客去更換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會構成個風險俾個消費者嗰個嘅健康。咁所以喺呢一個今次嘅投訴實錄裏面咧，我哋想提出嘅咧就係、是、醫療儀器係對消費者個健康嘅安全係非常重要。咁但係觀乎而家嗰個嘅法例，雖然我哋亦都有呢一個醫療儀器嗰個行政管理制度係自愿登記，咁但係若果你真係要提供一個全面嘅保障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建議政府考慮去設立一個更加嚴謹嘅規管制度，即係唔係話自愿登記咁簡單啦，就應該係一個強制嘅登記，或者有一個合適嘅根據風險去監管，令到消費者可以多啲嘅保障咯。 好，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講到好幾個佢哋一啲即係有啲係調查啦，有啲係測試啦咁啊。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頭先講到醫療儀器方面，會唔會你都有用到咧？有啲嘅投訴涉及到個商户出售一啲過期嘅產品啦，有時就係一啲保障範圍啊唔夠啦，或者係回收有健康風險嘅儀器嗰個組件有延誤等等嘅，涉及到好多唔同類型。有啲金額咧，佢係涉及到幾十去到幾萬蚊不等嘅。1872311，講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首批100多名内地机舱服务员完成7个星期培训，今个月起陆续投入往来内地同不同国际航线服务。 来自广州首次任职机舱服务员的苏小姐表示，由于广州与香港的地理位置邻近，加上欣赏公司的文化，所以选择到港上班。她说公司培训主要以英语为进行，并没有要求员工学习广东话，又认为日常亦都会用到广东话交流，相信内地同事不难学会。国泰服务董事吴杰文表示，内地机舱服务员的培训包括安全、紧急训练或服务训练，内容都是与其他国籍员工一致，希望贯彻培训的质素，维持学员的服务水准。考虑到使用普通话的顾客日渐增加，公司会积极招聘，希望到2025年聘用超过1500名内地机舱服务员，令到内地成为第二大的机舱服务员来源地。国泰早前展开内地人才招聘计划，入职要求包括具备流利普通话、英文会话及阅读能力，而具备第三外语能力者优先，月入17000至20000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与突尼斯总统塞尔德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不稳定性，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同埋霸权行径仍在施行。中方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按照自己的标准改造别国，反对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干涉内政。王毅说，中突建交60年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基础上相互信任，开展互利合作。塞尔德表示，殖民主义历史不应重演，世界不能够重回单极霸权。特方反对搞双重标准，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愿意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携手努力，维护人类共同价值观，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构建命运共同体。特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决议，支持中国在全部国土上行使主权。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呼吁修改宪法，将南韩视为第一敌对国家和永远的主要敌人，并且警告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将会考虑完全占领南韩。北韩召开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次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发表讲话，将北韩与南韩的关系定义为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并且表示寻求与南韩的统一是没有意义。会上又决定废除负责南北韩事务的机构，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指这些机构只是为促进南北韩对话与合作而存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581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45.73，瑞士法郎0.857，加元1.344，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51.89美元，卖出205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西隧而家交通咧就畅通。咁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啦，近山道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马场啦。去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另外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二請來腸胃科醫生講下腸道入面的難辨梭菌和它會引發的腸胃疾病，又應該怎樣醫治。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1月16日，消委会检视40款益生菌补充剂，当中两款含不建议人类使用益生菌。 港铁五条铁路线下周一起非繁忙时间加密班次。 澳门政府宣布与澳门赛马会提前解除经营合约。 也门湖赛武装向亚丁湾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配合咧系香港夜缤纷啦，早前喺庙街又埋点庙街咧，就庙街夜市呢个活动啦，由上年10月中咧就开始开业噶啦，开咗业都成个月噶啦，你有冇去过咧？睇个情况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啊见到商会方面都话考虑扩大规模咁，但系有同佢了解一下，即系近呢段时间咧成个人流嘅情况啊，同埋佢哋有啲咩谂法先嚟紧？有油麻地庙。庙街贩商商会主席陈锦明早晨， 你好，朱乐文你好， 你好。庙街夜市嗰度嗰个人流啦，开咗之后可唔可以讲下人流个变化系点啊？同埋主要嚟嘅系本地人多定系游客多咧？ 嗱，那个人流咧个数量系满意嘅，即系比预期之中好嘅。咁我哋初期嗰阵时咧，即系我谂开头嗰半个月咧，就系、是、以本地人为主嘅，那个比例差唔多系9:1嘅。咁渐渐咧呢半个月咧，我发觉咧，好似东南亚客啊，或者系啲内地客又多咗咯，欧美客就少啲， 咁嚟嘅，我諗啊，因為歐美嘅經濟差啦，咁嚟旅遊係少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現象係好好開心嘅，因為遊客慢慢多咗咧，就係證明咧，即係廟街夜市咧係受呢個旅客嘅歡迎咁樣嘅嚇。 嗯，但係通常佢哋係平日嚟啊，定係星期六日嚟咁嘅？ 係佢哋冇乜所謂嘅，但係當然啦，星期五六日咧就係多咗本地嘅客，咁咧就變咗五六日咧就多啲人嚟嘅。啊，一至四就少啲嘅咁样吓。 嗯，但人流多咗，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所谓旺丁又旺财咧？即系人流系化成到呢啲商户嘅生意咧？对，无论摊档啦、夜市嘅摊档又好啦，对于附近嘅铺头嘅商户又好啦，佢哋嘅生意点样嘅？ 我就同佢哋傾個偈咧，咁佢哋都有啲咧就覺得喂冇乜作用喎，佢哋呢啲都係嚟提感受下個氣氛或者食下嘢啫咁樣。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就話喂多咗兩三成生意啦咁樣。其實總體嚟計咧，有人行咧就好過冇人行嘅，即係多啲人行就好過少人行嘅，即係佢哋嘅總結就係咁樣啦。 多咗兩三成係邊啲商户啊？通常 嗰啲。攤檔啦，啲鋪即係廟街，另外仲有幾百檔攤檔啊嘛嚇，嗰啲攤檔嚇， 即係唔係食檔，食檔以外嗰啲攤檔。 食檔係冇錯喎，食檔就幾好生意噶啦，不嬲都食檔就嚇，咁就攤檔嗰啲乾貨檔嚟嘅，嗰啲乾貨檔。 即係乾貨檔嘅生意都多咗兩三成。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唔係個個有，即係部分有啫嚇。 Okay.有冇話睇到係即係個消費力咧喺遊客方面係點樣？有冇話睇到邊啲地方嚟自邊啲地方嘅遊客可能係肯使錢啲咧？ 我反而係覺得咧，就係話你賣嗰種嘢啦，我都專登留意嗰啲乾貨檔咧。如果佢賣啲嘢較為新潮啲咧，即係唔好話即係話十年前啊、廿年前都係嗰手貨咧，咁佢係受闊多啲人睇噶。好似我發覺啲手袋咁啊，有啲手袋啲款式咪好似即係都千篇一律啦咁樣。但係我發覺即係呢兩晚咧睇到咧啲新款啲嘅手袋，好似啲毛毛手袋啊咁樣咧，喂佢係多啲年青人睇下喎。咁嚟嘅咧，我諗就係嗰個我哋售賣嘅貨品咧，都係要追得上潮代先得嘅。 所以你有咩建議咧？其實對於而家一啲賣緊乾貨嘅販商，係咪都建議佢哋賣多啲唔同嘅新嘢，或者具體有啲咩建議咧？呢個人嚇。 其實我哋不嬲都建議佢哋會入啲新明啲嘅貨，或者譬如甚至成盤貨，譬如好似會唔會諗啲動漫啊，或者揾啲新潮啲嘅貨啊咁樣。但係佢無奈佢哋即係年紀太過大啊，好多都係。咁嚟嘅咧，佢哋冇第一，佢哋冇咁嘅創新精神；第二，佢哋都唔識賣啊，有啲電子產品啊，咁佢哋都唔識去點樣去教人點樣用咁樣，咁係轉型係有啲困難嘅嚇。 點算咧？有呢個局限性喺度，即係佢哋根本都賣嗰個都未必賣到咁樣。 其實我哋不嬲都講啦，如果即係有咁嘅機會咧，即係喺幾年前咧，政府都有一個係收牌計劃嘅，會唔會俾翻即係上次咧就俾翻12萬佢哋咧？佢哋又俾翻個牌政府，咁呢扎人咧，如果你係肯即係政府再嚟一次咁嘅行動咧，咁嘅計劃咧。我諗都着咗有成一半會俾翻個牌政府啊，咁咪將空置嘅位咧攞嚟再抽籤咯，係嘛？再抽籤咪有啲新人啊，即係想創業嘅人啊，就去試。如果年青人啊，更加好啦。咁嚟嘅咧就係佢哋買嘅貨物，我哋即係或者有啲啲青年創業嗰啲咧諗，我哋都諗唔掂一啲嘢，佢哋有啲創新嘅意念喺度咧，咁會係激活咗廟街佢咯嚇。 OK， 講到呢度先啦，咁另外就係我知道你哋係咪都有啲諗法喺個夜市方面，廟街夜市方面係咪有機會會擴展，甚至話唔係淨係熟食檔咁簡單咧？有其他諗法咧？ 其實擴展嗰個諗法咧就係、是。我哋自己諗嘅啫，我諗政府或者旅發局咧都未有咁嘅計劃，我亦都未聽到佢同我講過呢個計劃。但係好多旅客啊，或者係一啲街坊啊，都覺得喂，你都得廿零檔熟食檔係少咗啲，如果多一倍咁就好啦。咁啊，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擴充咧？咁我就成日即係同佢解釋就呢個咧啱啱開始啫，我哋6個月啊嘛。咁啊，行咗一個月啫，我諗行到一半時間都，我哋再檢討啦。我諗如果嗰陣時真係咁受旅客歡迎嘅，真係我哋想到時停咗去啊， 政府都唔俾我哋停啦，都叫我哋諗辦法去繼續啦。呢、這個純粹係我哋自己去依家現階段咧去諗嘅啫。但係政府點諗咧？會唔會係依家係旅發局啊主導啦、啊？咁會唔會係好似十八區都有啲咁嘅諗法啦？咁會唔會係有轉咗俾區議會咧？咁呢個真係完全唔知嘅。呢、這個係。呢、這個純粹係啲大家傾下、希望有繼續持續落去就可以嚇。 嗱、okay. ，講翻先，你先話希望即係多啲檔啦，唔係得廿幾檔咁少啦，即係純粹係個數量上面多啲，但係賣嘢都係差唔多嘅。有冇咁嘅位咧？有冇？ 唔係嘅，如果你可以多啲多而點樣解出嚟咧，可以諗多好多嘢嘅嚇，諗多好多嘢。譬如好似你喺呢條街嗰度，唔使話再整廿幾檔啊嘛，你或者整十檔啊咁樣，你有十檔咧，其實依家咧都耐唔耐咧有啲街頭表演啊，喺度即係不定時咁喺度表演嘅，咁都好受啲旅客歡迎嘅。咁、其實咧有呢類型嘅嘢咧係點聚下咧係好嘅啊，或者到時可以今日。有啲咩表演團體啊，可以啲年青人唱下歌啊，咁、 okay. 樣早啲、要唔好咁夜，好 熟 住啲人。 即係有熟食檔，又有啲表演，不過就整體嗰個夜市嘅範圍大啲，係咪咁嘅意思？我見話有啲就係咪話有個諗法就係有條手信街啊？嗰、那個諗法 係 點樣？ 唔係手信街，我意思就係話嗱，我哋現時嘅攤檔咧，因為咧嗰啲乾貨檔咧、食環署咧已經鬆綁咗，俾我哋賣一啲包裝食物㗎啦。咁、其實我哋不嬲。依家都勸緊佢哋，喂，你哋譬如賣天恤冇生意嘅，你哋賣下杏仁餅啊，賣下啲牛肉乾啦、或者係一啲包裝嘅食物啦、咁樣。無奈咧，佢哋真我都好似可能咁講，佢哋嘅創新能力低啊，啲年紀又大。咁、到依家咧，只係得一檔去申請轉買包裝食物。咁、我希望多啲啦，我希望有幾十檔咁啦。其實我。但是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香港咧，依家暫時未有一條手信呢條路啊。嚟到香港買咩叫手信咧？好似冇呢種嘢。去澳門我哋去買杏仁餅、豬肉乾啦、或者去台灣又買啲咩呢個係買啲零食翻嚟啊咁樣。但係香港就好似未創造到自己一個手信。我淨係知道咧，8月15日可以賣月餅嘅啫，即係受歡迎噶啦。咁平時我哋可以買啲咩去送返去國內送俾啲親朋戚友呢啊咁呢個呢就係要我哋自己去諗一諗啊依家開始集中啲買哇呢種嘢代表香港嘅呢幾款嘢咁嚟到香港呢就買呢啲嘢返去啦咁、 okay. 樣去我就係營造一條手信街咁嘅意思嘅啫。 幾時諗到幾時會做到營造到成條手信街同埋呢條手信街就可能係全香港嘅特色就唔係淨係廟街特色咯係咪呢 當然啦，呢、這個廟街開始，我希望可以係、因為廟街有條件啊嘛，因為有啲街道咧未必可以賣到包裝食物噶嘛，咁、我希望，而且我哋廟街係呢、這個遊客多啊，呢、個咁樣先可以做手信啊嘛。如果你好似 即我意思唔係淨係廟街特色嘅手信，而係全香港都關事。 係啦，即係全香港可以打造一個全香港嘅手信出嚟。 OK， 幾時會有 呢個要求？呢、這個要慢慢諗啦。呢、這個我都未諗到即係邊樣嘢可以去邊幾樣嘢可以代表香港？ 係、 okay. 做香港嘅手信嚇。 另外就想問，因為我見話開咗一啲開咗廟街夜市之後咧，有啲食肆啊，附近啲食肆或者商户話生意仲少咗，因為分薄嗰啲客喎，係咪咁樣嘅樣？ 我諗唔係咁樣嘅，我諗比佢期望差，即係佢譬如好似佢以前都係咁多生意，依家都係咁多生意咧，佢期望差咗啫。佢覺得喂應該係好一開咗個夜市，應該我會好爆棚啦咁樣。其實就我嘅觀察就係唔會生意唔會少咗嘅啲食肆，即係有冇多到咧就係、另外客回分解，但係少咗就唔會有啊。因為你諗下人多咗咁多，係嘛？多咗一二萬人喺條街行，其實我只係聽到咧，譬如揸小巴都講啊，哇！呢個油麻地呢度廿年來最旺依家噶啦，其實已經旺到咧，有啲隔離兩條街，好似寶靈街嗰啲反商咧都話，喂，哇，旺曬，即係多咗人好多咁樣， okay. 整個區都旺曬，其實就帶動咗整個區。 Okay. 有冇話營業時間嗰度諗住再延長啊？而家去到11點啫嘛都。 嗱，其實依家延長呢度咧，我暫時唔諗佢，因為其實我哋依家控制得好好，喺個噪音啊，或者喺呢個環境衞生方面咧，我哋做到好少投訴嘅依家嚇。咁嚟計咧，我覺得係唔需要延長住嚇。 好，唔該曬，唔該曬，陳錦榮，同你傾到呢度先。陳錦榮係油麻地廟街反商商會主席啊，開咗成個月啦，廟街夜市有冇行過咧？你嘅意見係點咧？17231係咪可以振興到經濟，或者頭先話唔同嘅諗法，係咪有一條嘅手信街集中去做咧？咁17231有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 你好。我首先同意阿陳生嘅諗法，就係我哋整條手信街係好嘅。咁跟住咧，我就最近行過呢個廟街夜市，咁我就有幾點咧發覺咧，其實嗰、那個廟街夜市咧係好小型嘅，佢大概得20-30米長，有20-30檔，同埋裏邊咧其實人流唔多嘅。我8点钟去咧，其实只系见到咧系有100-200人，而且系以呢个内地年轻人为多，我就唔系好觉得话好旺好旺咁样。或者阿主持有冇补充咧？ 哦，你头先话有几点啊嘛，讲埋落去先，譬如系嘛，你头先话有几点啊？ 嗱，呢个系我嘅观察啦。咁我其实有啲提议嘅就系咧，我觉得咧，我参观过内地嘅一啲嘅步行街，譬如中山步行街啊、银川啊、兰州啊、武汉啊、昆明等等人哋嘅夜市同埋步行街咧，人哋第一个特色嘅规模好大嘅，人哋唔系20-30檔，人哋可能过100檔嘅。第二咧，人哋系会比较邻近嗰啲景点啊，呢个大商场啊，咁即系话咧，啲人去行完商场啊或者行完景点咧，就可以过嚟咧系夜市啊食嘢咁样。另一个特色就系咧，内地啲夜市咧系可以有好多空间俾你坐啊倾偈啊。咁香港嘅夜市咧，其实太过逼仄啊。另外咧，最唔好嘅就係咧，嗰啲設施不足啊！你諗下油麻地嗰度有冇公廁啊？我就揾唔到有咩公廁啦。咁人哋如果喺嗰度消費嘅時候，所以洗手間咁又點咧？呢個係咪政府要做啲嘢咧？我估單憑商會咧係做唔到嘅。另一樣嘢就係咧，我哋真係唔夠多元化。正如頭先阿陳生講咧，我哋淨係賣熟食，淨係賣熟食。好食講，我食過裏邊嘅牛雜同埋呢一個嘅豬肉三寶係好食嘅。咁但係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嘢咧？係咪可以搞條手信街咧？啲人哋唔係淨係嚟食嘢噶嘛，你可以嚟買嘢，可以嚟參觀啊，或者打卡啊。咁呢個咧各方面咧，我覺得要一齊做咯。睇翻灣仔嘅夜市都搞咗好耐啦，我覺得都係仍然好平庸啊。咁如果搞個廟街又係咁樣咧，我估可能三幾個月半年咧就冇個特色就冇人去噶啦。呢個係一啲嘅意見。 O、okay, K， 好啊，唔該曬曹生。佢其中一點咧都係話可唔可以做手信街啦，不過都話諗緊啦，都話係咪可以參考內地某一啲嘅經驗咧，例如個規模大啲啦，附近有商場啦，多啲設施，例如洗手間啊、座位等等。17231咧講緊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各区的区议会都在谈一些提振地区经济的想法。深水埗区议会都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早前都开了会，谈到一些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个就叫做光剑工学的一个激光剑活动的，咁都仲有好几样嘅，等佢哋讲下，即系同提振地区经济嗰个目的方面有啲咩嘅关系。有何坤洲喺电话旁边啊，有深水埗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成员，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何坤洲，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有啲咩活动啊？倾咗出嚟。 系啦，咁樣嘅，咁我哋咁知道咧，都18區都有一個提振經濟嘅活動啦。咁其實我哋深水埗啦，咁就有幾個將會舉辦嘅活動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叫做激光工學，就係深水埗啦。咁就係以一個叫做光劍嘅活動啦，激光劍嘅活動啦。咁就希望可以吸引我哋嘅市民啦，或者吸引我哋嘅居民啊，嚟到我哋深水埗去試一啲叫做新興嘅運動。咁同埋我哋都有舉行一個叫做尋寶文青市集，同埋個翻新市集啊。過去都有舉辦過嘅活動嚟嘅，係啦。 可唔可以講下呢啲同深水埗嘅特色啊，啲咩關係，同埋希望係吸引市民啦，定係吸引遊客嘅咧？嗰個目標嘅群眾係邊啲咧？ 咁樣啦，咁我哋講下個激光劍嗰個活動啦。咁激光劍嘅活動啦，咁其實過去其實我哋好多嘅居民或者旅客對深水埗嘅印象就係可能嚟深水埗啦，都有機會去一啲叫做黃金商場啊，或者係電子產品啦，都係比較吸引嘅。咁其實我哋深水埗區議會咁都希望啦，喺今年啦，都喺我哋嘅福華街啊、電腦商場嗰帶咧，就舉辦一個叫做新興嘅運動，即係激光劍嘅運動啦，去吸引作為一個主軸嘅活動，去吸引我哋嘅居民或者市民嚟參觀嘅。咁其實望透過一啲嘅新興嘅運動，咁配合一啲可能大家係比較新嘅嘢啦，咁可能有啲電子產品啊、cosplay 啊等等嘅話，去吸引我哋居民同埋遊客咧嚟到我哋深水埗去提振我哋附近嘅經濟， okay. 因為始終我哋都希望人多咗咧，咁可以帶旺我哋深水埗一帶嘅經濟啊，或者附近嘅小店咁樣嘅， 即係希望吸引遊客同埋區外嘅一啲居民嚟到嚇。 冇錯， 可唔可以講下個活動嘅形式點啊？一日嚟嘅，一個比賽嚟嘅，定係點啊？定要喺室內嘅地方嘅嘛，都要係嘛？ 咁就應該咁其實咧，我哋就希望啦，係希望可能我哋就要用呢個活動咧，去叫做一個新嘅玩意啦，去吸引更多嘅人就唔係話就係一個比賽嚟嘅，可能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係乜嘢係光劍啊，因為激光劍呢個活動，其實呢個運動咧其實係近年新興嘅啦，咁可能有好多居民或者市民佢哋唔認識呢個活動，咁我哋可以用一啲嘅新嘅活動去吸引我哋更多嘅居民或者市民嚟到去我哋深水埗去。叫消費啊，或者去吸引一下，等佢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附近我哋深水埗啊，有冇啲新嘅嘢可以俾佢哋試下咁樣。咁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吸引人流嚟到帶旺我哋周邊嘅經濟嘅。 Okay. 係咪都要揾個室內嘅地方？因為你係光劍啊嘛，其實你唔係户外嘅地方。 我哋可能初步就構思就可能係室外嘅地方嘅，室外嘅地方嘅，因為我哋希望即係可能有個比較大嘅場地，可能以攤位遊戲嘅形式啊，或者係我哋可以。所以除了激光劍之外，我們都可能會有些剛才說的一些 cosplay 或者是一些可能其實動漫、相關的活動的推介給我們的居民的，是的、 即是激光劍因為看得清的，在戶外的地方光殘殘 戶外也是戶外的地方、 我想知道這個活動剛才很強調帶來的人流，無論區外的街坊、或者遊客等等、跟振興經濟後是不是可以真帶動到呢？就算人來是不是真的可以化成為、對於商戶、那個的生意呢？ 我哋自己就認為咧，咁因為可能咧同一啲激光劍呢個活動，咁其實可能構思咧就係可能係星戰啦，咁其實同一啲數碼產品啊或者動漫主題嘅互補性係強嘅，咁其實可以提升我哋數碼產品區嗰個叫做氛圍啦，咁令到我哋嘅居民啊或者市民可能嚟到我哋呢度可以即係可能帶動周邊嘅商鋪嚟到吸引佢哋去購物咁樣嘅，係啦，係啦。 我知仲有其他活動嘅，頭先有個同文青市集做一個賞花活動，那個又諗住幾時做，同埋個做法係點樣嘅？ 如果你話係即係嗰個文青嗰個市集啦，咁因為我哋設計嗰個時裝基地啦，即係我哋設計及時裝基地就係今年就喺我哋深水埗開幕啦。咁我哋民政處就其實就計劃喺今年嘅三月咧，就可能喺我哋嘅時裝基地附近就舉辦一個叫創意嘅市集，即係以設計創意為主題啦。咁就希望可以即係同時我哋介紹我哋本地嘅產品啦，即係設計嘅產品同埋我哋深水埗嘅紡織布嘅文化咁樣，就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深水埗呢個過去嘅文化嘅特色嘅嘢可以俾我哋其他區外嘅或者旅客嘅去知道，因為始終我哋可能有啲居民頭先講過，我哋嚟到我哋深水埗，可能多數都會諗起我哋去到我啲黃金商場啊，或者係購買啲電腦產品。其實我哋過去我哋深水埗仲有好多特色嘅嘢，包括啲部位嘅文化等等。我哋希望可以將呢種文化去推介俾我哋身邊唔同嘅市民或者居民嘅，係啦。 賞花活動嗰個又係點樣咧？ 賞花活動咁，其實我哋去年都有舉辦過咧，就叫花心節嘅活動啦。咁其實我哋深水埗有好多嘅賞花嘅地方嘅，例如我哋南昌公園啦，有啲黃花風鈴木，同埋我哋元洲村都有立杜鵑花嘅花廊嘅。咁其實我哋過去都見到，我哋有好多嘅居民或者市民都會特登趁住我哋花季嘅時間咧，開花嘅時間嚟到我哋打卡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將呢種叫做賞花嘅活動啦，去深化俾我哋居民，可以設計啲嘅打卡熱點，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嘅遊客咯。 半分鐘到底拍唔拍創意市集？好多其他區都有類似，會好重複啊？係咪真有特色咧？又？ 其實我哋因為我哋深水埗啦，咁其實嗰個設計及時裝基地咧，咁就係新開嘅啦。咁其實可能係比較去吸引我哋其他嘅居民或者市民嘅重點嚟嘅，因為佢今年新嘅開幕啦，咁我哋希望都可以吸引到一啲叫做年輕嘅設計者啊，或者係一啲年輕嘅中意一啲叫做設計文化嘅人士嘅青年人朋友嚟到嘅，咁希望亦都可以將我哋嘅一啲叫做新嘅設計產品推介俾唔同嘅市民，咁我覺得就未必話佢一定會有啲重複嘅感覺嘅，係啦。 好，唔該曬何君洲，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深水埗一啲提振地區經濟嘅啲活動啊。 2024年1月16日，消委会检视40款益生菌补充剂，当中2款含不建议人类使用益生菌。 港铁5条铁路线下周一起非繁忙时间加密班次。 澳门政府宣布与澳门赛马会提前解除经营合约。 也门湖赛武装向亚丁湾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点钟之前咧，就讲紧呢个提振地区经济小组会议啦，深水埗区议会嗰度。咁其中佢哋有啲活动咧，都话嚟紧会做嘅，包括咧就系新兴运动激光剑活动。咁另外仲有啲就同创意市集嘅关系啦，同埋一啲赏花嘅一啲打卡活动啦。咁18723呢啲对于提振经济，你自己觉得点睇？会唔会都吸引一啲外区嘅居民啦、市民啦或者旅客咧去到参与呢啲活动咧？咁提振地区经济个效果？18723111。另外再之前我哋倾到有关于庙街夜市啦，开咗成个月啦，有一啲嘅食档喺度嘅，嗰个人流方面系点咧？对于当区嗰个嘅生意系点咧？而个效果又系咪持久咧？定系可能都系短期一啲咧？头先就倾到系咪可能再扩展一啲去做，例如有一条街系专系卖手信嘅咧？咁可唔可行？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有吴先生，早晨， 系主持你好， 你好，正讲。 咁我本人咧都去咗廟街有4晚啦，咁咧我平日去嘅時候咧就冇咁多人啦，5、6日就多啲人嘅。初嗰一個月咧就多數係本地嘅市民多啦，咁後期咧就多咗啲遊客啊、東南亞內地朋友嘅。咁我發覺咧，如果佢維期係半年咧，每一日都即係半年裏面咧都係賣翻同樣嘅食物咧，就吸引唔大啦。咁我覺得佢可以喺半年內，譬如話3個月。之後又轉另外一種賣另外一啲嘅食吸引嘅食物，咁就會吸引啲遊客同埋我哋本地嘅市民啦。咁其二就話個手信街咧，咁我都覺得係唔淨止係廟街嘅，其實其他嘅地區提起經濟都有個手信街，譬如話我哋鯉魚門都有啲手信街㗎。咁如果油麻地做手信街，可以賣老婆餅啊、萬公餅啊、嗰啲諸如此類啊、杏仁餅啊、豬肉乾嗰啲都可以咯。咁香港應該要係做翻啲手信嘅特色嘅。咁例如長洲都有平安包嗰啲，咁佢哋都可以吸納其他嘅地區嘅人士都可以做啲手信街咯，唔係一定話係廟街嘅。食檔咁嘅，咁另外咧就話食肆嗰方面咧，我睇到就話賣煲仔飯啊、蠔餅嗰幾條街咧，真係熱鬧咗好多，佢出面擺滿曬咧，多咗好多遊客同埋本地人嘅參與咯。咁我覺得如果18區都有啲咁嘅市集啊，咁我領導可以提振經濟咯。 會唔會分攤咗咧？如果個個區都有？ 分攤咗，咁我覺得生意係大家平均去做咯，如果淨係油麻地咁，其他咁商户咁去到經濟咪差咯。 Okay, 都係估埋其他區嗰啲嘅商户， 區咁至公平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講到都係廟街夜市啦，就開咗成個月啦，咁啊話諗住原本就係話開5個月嘅，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延期啦？都有啲咁嘅討論，係咪延長去做咧？18723111話而家話諗緊係咪可以即係有一條嘅手信街當中咧，都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先。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揾嚟泰拳拳击运动员向子希、向子莹两兄妹，同我哋分享佢哋两位一齐赢金腰带嘅故事。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蕴仪、李丽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建造商会咧喺2017年起咧，每年都会做建造业营商指数调查，去了解会员公司啦对于营商环境嘅睇法，或者啲行业议题嘅睇法嘅咁。2023年嗰一次都做咗啊，究竟佢哋嘅当中一啲睇法系点啦，或者各类嘅评分，问到譬如对于建造业嘅前景啊，对于整体经济前景嗰个嘅即系出嚟嘅分数又系点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建造商会执行总监梁建国，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梁建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调查系几时做？问咗几多会员？嗰个有啲咩结果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我哋嘅調查究竟11月22號開始做，就做到去12月20號嘅。咁就我哋出咗251份問卷啦，咁大概有111份翻咗嚟，大概佔44%左右啦。咁會員翻嚟嗰個評分咧，因為我哋係頭先你講咧，就七年啦已經做咗，我哋一路係一個叫做趨勢咁樣嚟嘅調查啦。咁今年嘅數字咧就比舊年就跌咗少少嘅。咁就會員嘅態度就有啲保守，有啲審慎啦。咁但係我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話雖然係啲數字跌咗，咁但係佢哋都係正面嘅，因為嗱，我哋十分做滿分啊嘛，五分係一個分界線啊嘛。咁所有嗰啲趨勢，譬如短中長期，無論係我哋自己本身建造業啊，或者係整體嘅經濟咧，都係正面嘅，暫時都係。 可唔可以講下有邊啲項目嘅分數係跌得比較多啲，可以特別留意啊？ 兩個指數，譬如係建造業嘅指數啦，或者係整體經濟指數嘅長期睇法，都跌得多啲嘅。兩個同樣都係比起上一年係跌咗0.9分嘅，即係未夠一分咁樣。咁呢個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得到嘅。你最近即係無論係香港或者世界嘅經濟情況咧，都係差強人意啦。啲息口又比較高啦，咁仲有有地緣政治啊各樣因素。咁香港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哋始終講咗好耐啦，即係人手係始終都係唔足夠嘅。雖然政府都幾好噶啦，終於開綠燈俾我哋引入外地勞工，咁但係呢個要待時間慢慢消化，睇下睇到外地嘅勞工嚟到之後，幫到我哋可以加快我哋嘅生產力啊，同埋個建築進度咯。 可唔可以都講下頭先你話喺對於建造業前景嘅評分啦跌咗，對於整體經濟前景嘅評分都跌咗，但係都係正面嘅咁，反映到頭先其中一樣就可能嘅人手嘅情況啦。反映到個除咗人手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嘢可以睇到？同埋睇到呢一個佢哋對於前景唔係好具信心，嗰個影響下一步可能會係點樣咧？ 咁嗱，始終我哋一路強調人手不足，而而家因為息口高企咧，我哋有部分會員或者唔係我哋會員啦，我哋個行業入邊嘅行家咧，都有面對咗嗰個資金調動嘅問題，即係你知做生意最緊要個資金流嘅問題啊嘛。咁如果你係銀行借錢息口高嘅時候，有陣時嗰個資金調動你就會出現困難，尤其是而家。如果我哋要邁向一個比較高科技啲嘅建築嘅方法，譬如講得好多嗰啲 MIC 啊，即係預製組件啊，嗰啲好多時候因為喺工廠度做嘅，佢出廠咧就要俾曬錢噶啦，你俾少一毫子咧，佢都唔會運夠貨落嚟嘅。咁所以對會員或者整體其他行家嗰個資金流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壓力嚟嘅。咁另一方面，人手方面，一路我哋強調啦，除咗本地嘅後生仔未必有興趣再加入個行業，同時間亦都我哋有人移民啦，人手方面有流失咗啦，流失咗唔一定前線工人添嘅，其實係無論係管工、工程師。嗰度其實我哋行業入邊整體由低到高都係缺人嘅而家，咁所以政府都知道我哋嘅情況啦。工友方面佢有輸入勞工計劃啦，咁譬如啲管工啊，呢、這個engineer 即係工程師嗰度咧，咁有另外一個 scheme。就係、是、呢個人才計劃，咁都可以幫得到手嘅。咁但係始終遠水救唔到近火啊嘛。咁而家我哋面對嘅情況都係始終嗰句人手、資金同埋技術方面嘅要求。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希望用多啲唔同嘅高科技嚟到去減低人手嘅要求，同時間亦都吸引啲年輕人啦。因為而家我哋有嗰個叫 BIM 啦，中文叫咩我唔記得咗啦，真係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ule 就類似電腦打機咁樣嘅，咁啊希望多啲後生仔有興趣投入翻呢個行業咁樣。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嗰個人手短缺係最新係去到幾多啦？同埋都講下外勞嗰個計劃而家舒緩到個人手方面係幫到幾多？ 嗱，我哋啱啱喺呢個營商指數之前，我哋都出咗另一個調查嘅，就係我哋每年做兩次嘅建造人手調查啦。咁我哋係喺用11月16號做一條分界線，即係唔係話分界線咧，係當日記錄一下，究竟當日喺整體個行業入邊需求幾多？咁我哋做到嘅數字咧，就大概係14%，即係缺14% 嘅人。咁當然啦，因為我哋係11月16號做嘅。 而輸入勞工呢第一批都是十月尾先到香港，咁暫時未曾反映個實際情況，咁但係始終都係話人手短缺亦都係一個問題。我哋希望嗰萬二個勞工呢可以盡快，因為政府我知道佢大概到去年年底已經批咗接近六成個配額，即係萬二個嘅六成。咁但係因為嚟香港都係陸續嚟㗎嘛，唔係一次嚟曬㗎嘛。咁所以嗰度有幫手嘅，但係要睇多兩三個月囉，我相信。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人手嗰度啦，外勞而家可能係其中一個舒緩嘅方法啦，另外繼續就做培訓啦，希望吸引多啲尤其是後生仔入行啦。科技方面希望可以都減少到即係部分人嘅即係需求啦，可以或者 嚇。 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喺缺少人嗰個缺口嗰度，希望可以係再減少啲咧？點樣再做咧？ 我相信你都講曬唔對㗎啦，用科技嚟提升生產力啦，增加多啲人手啦。咁外勞又可以幫到手啦。 或者針對頭先我講嘅方面，仲有啲咩可以深化做，或者再做得多啲咧？ 嗱，深化始終我都係話培訓本地工人。引入多啲新嘅人手，尤其是年青嘅一輩加入個行業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始終你外勞幫得一時唔幫得一世啊嘛。如果你長期輸入，亦都未必係照顧到本地人嘅就業問題。咁呢個方法就其實係幾大嘅問題。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嘢，一路以嚟啊點樣改變成個行業嘅形象啊，令到佢唔係以前咁樣，好似又污糟邋遢啊，又唔夠專業啊。咁引入咗一個註冊制度之後，亦都係有話俾人聽點樣去成為半熟練啊、熟練工人啊。咁亦都賣告白啦，我哋商會亦都好希望推到成個行業嘅改變嘅形象。譬如我哋舊年開始搞咗個老班節，就推崇翻一個匠人精神，就係我哋行業入邊唔係話就咁樣翻工放工就算數啦，其實係有一種專業態度。點樣可以幫到成個成個社會去建設咁樣？ 我見有啲受訪嘅公司話認為應該促進同內地人才互聯互通，亦都有部分話建議促進建造業流程係工廠化嘅咁。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啲方向咧？即、就、係、是、處理而家人力資源嗰個問題。 嗱，互聯互通嗰度其實即係引入人才啦。其中一點咧，我哋而家缺人咧就缺呢個安全主任。咁就因為現行法例規定咧，安全主任咧就唔可以引入外勞嘅。國內係第安全嘅經驗咧，就喺香港就唔承認啦。咁如果呢個其中一樣嘢，譬如國內嘅安全主任嘅經驗喺香港喺某程度上唔一定可能百分百啦，或者承認去百分之七十、八十嚟到香港再做一啲調整咁樣，咁又可以舒緩翻呢一方面咧。咁另一個就係關於嗰、那個頭先講嘅邊 工廠化嗰、那個建造業流程工廠化 工廠化其實即係頭先我講嘅，譬如嗰、那個MIC 啊嗰啲嘢，即係喺原本喺地盤要做嘅，譬如起牆啊、起個廁所啊嗰啲嘢咧，全部喺工廠入邊做。咁呢個其實係提供生產力嘅一個好處嚟嘅，同埋可以保障到嗰、那個質素。咁你咪可以減少咗人手，因為工廠個環境比較容易控制，同埋個機械化亦都好啲咁可以。 頭先你講話呢個 MIC 或者叫組裝合成法咧，我就一路以為係令到嗰個成本可以係下調，因為你話成本，除咗話人資源，其他呢啲工程嘅成本都係要考慮啦。咁組裝合成法頭先你就話反而可能要令到短期嗰個嘅成本會增加係嘛？因為你要俾曬錢先嘛，你先話要。 係啦，因為個問題香港地好貴啊嘛。所以香港做唔到一個組裝合成嗰個工廠，因為要佔地非常之龐大，同埋又要有一個好大嘅地方俾你做個儲存嘅。咁所以我哋就約就喺國內買國內嘅廠嘅出品，或者有啲比較大規模嘅建築商佢自己國內有廠咁嚟做。咁但係由國內運輸落嚟都係個成本嚟㗎嘛。咁運到落嚟嘅時候，你又要再砌翻佢埋嚟。咁當然嗰陣時已經少咗啲工友噶啦。咁但係你自己有廠，你嗰個資金流咪簡單啲咯，因為大家都係左手交右手啫。但係如果你係喺國內廠係買人哋嘅，我頭先講啦，你俾少一個泵佢都唔會送個貨俾你。咁對每一間公司嗰個資金流咪有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咯。 OK， 另外我就想講下話一啲大型工程項目啦，而家都話好多基建上馬啦，咁話佢個涉款都比較大，就話有啲受訪者話反而令到投標個機制只係適合一啲如果一啲比較細嘅承建商，咪未必係承辦到呢啲咁大嘅工程，係咪有啲咁嘅問題？ 可以咁講，因為你比較大型嘅工程咧，咁好多時候佢個要求比較高咧。譬如你有冇過往嘅經驗啦，譬如你自己本身嘅資金，即係個 capitalization 啊，足唔足夠咧？你投咗幾十億工程，但係你自己間公司嗰個資本額得十億嘅，咁作為政府或者作為嗰個業主都會驚噶嘛。咁所以佢嘅要求咪比較高，咁對中小企咪好難跨出嗰個門檻，點樣去參與呢個投標咯？咁所以你出個標嘅時候，可以符合你嗰個投標要求嘅，咪少咯，咁少咗競爭，自然就會個標價可能會貴啲啦，參與人數就少啲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路同政府都有商討呢個咁嘅問題，咁佢哋都相對地比較開放嘅。譬如而家我哋同你傾緊有樣，可唔可以話喺啲大型工程入面，如果一個大嘅公司夾一間細嘅公司去做，可以加多少分呢？喺個一個投標嗰度，政府都比較正面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話，你始終雞同雞蛋啊嘛。另一方面就話你冇過往經驗，你唔可以投標。咁但係中小企，頭先我講啦，資金、技術、人手未足夠，佢一定參與唔到，咪一定冇經驗咯。 好嘅，明白。好，同阿梁建國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梁建國就係香港建造商會執行副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首批100多名内地机舱服务员完成7个星期培训，今个月起陆续投入往来内地同不同国际航线服务。来自广州首次任职机舱服务员的苏小姐说，由于广州与香港的地理位置邻近，加上欣赏公司的文化，所以选择到香港上班。她说公司培训主要以英语进行，并没有要求员工学习广东话，又认为日常亦都会用到广东话交流，相信内地同事不难学习。国泰服务董事吴杰云表示，内地机舱服务员的培训包括安全、紧急训练或服务训练，内容都与其他国籍员工一致，希望贯彻培训的质素，维持学员的服务水准。考虑到使用普通话的顾客日渐增加，公司会积极招聘，希望到2025年聘用超过1500名内地机舱服务员，令到内地成为第二大的机舱服务员来源地。国泰早前展开内地人才招聘计划，入职要求包括具备流利普通话、英文绘画及阅读能力，而具备第三外语能力者优先，月入17000至20000元。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呼吁修改宪法，将南韩视为第一敌对国家和永远的主要敌人，并警告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将会考虑完全占领南韩。北韩召开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次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发表讲话，将北韩与南韩的关系定义为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并表示寻求与南韩的统一是没有意义。会上又决定废除负责南北韩事务的机构，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指呢啲機構只係為促進南北韓對話與合作而存在。巴以衝突白日之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呼籲立即喺加沙地帶實現人道主義停火。古特雷斯促請立即停火，以解決加沙地帶前所未有的平民傷亡、人道危機、人質及緊張局勢喺整個地區蔓延等嘅問題。他又說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狀況難以形容，人道救援工作面臨障礙。他敦促各方尊重國際人道法，保護平民，保障平民的基本需求。加沙衛生部門指，自去年巴以衝突爆發以來，加沙超過24000人死亡，6000多人受傷。 以色列指共造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仍然有130多人被扣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02点，系跌112点，总成交金额4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0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6跌2.8，美团75.8升1.5，汇丰控股59.55跌1.4。阿里巴巴69.75跌2.5，恒生中国企业54.88跌3.8，百度集团102.9系升2.4，友邦保险64.5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5.83，瑞士法郎0.857，加元1.345，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5645点，系跌256点。港金报1914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2.89美元，卖出20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對出，由於路面有障礙物，現在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掃管笏。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對出，路面有障礙物，現在龍尾排到去掃管笏。較早前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山湾花园对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就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福亨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獅隧入口方向沙田啦，同埋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大家有冇试过唔舒服嗰阵，第一时间系上网查下，而唔系揾医生呢？与其上网揾啲似是而非嘅医学资讯，点解唔听下医生最真实嘅见解呢？ 大家好，我系 AI 医学生快乐面。精灵小百科每集都会有唔同嘅专科医生，带俾大家各种医学小知识。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入面嘅健康速读，有我陪住大家一齐听，一齐学。 2024年1月16日，消委会检视40款益生菌补充剂，当中2款含不建议人类使用益生菌。 港铁5条铁路线下周一起非繁忙时间加密班次。 澳门政府宣布与澳门赛马会提前解除经营合约。 也门湖赛武装向亚丁湾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一啲學童自殺個案都令到社會關注啦。咁政府喺上年嘅12月啦，就係推出咗為期2個月嘅3層應急機制，協助學校啦係及早識別較高風險嘅學生。咁根據呢3層嘅應急機制係點咧？第一層咧就由學校透過校內跨專業團隊檢視有較高自殺風險者嘅需要啦。去到第二層就係涉及到跨部門、跨專業、跨界別嘅合作，包括由教育局咧協助將個案轉介。第三層咧就係由校長轉介一啲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去到醫管局的精神科服務，而且是會有專門的諮詢熱線的。見到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都被問到這個應急機制是不是會延長，他就說最重要是改善校園在預防和處理學童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工作，做這個建造這個快樂校園的。另外都提到呢，就說即是經過一些近期的慘劇的分析，他就說發現有一些的學童呢，有關的學童呢，其實本身是沒有精神問題的，也都沒有學習的困難的，只是一時呢做了一些錯誤的決定。至於剛才講到一個校長熱線呢是不是會恆常化呢，他就說會檢討啦，也都說會優化這個預防和這個的辨識的機制。18723呢做一些很具體的建議，例如是不是說即是多些空間多些時間給一些學生是做一些強健身心的運動呢，每日1個小時呢等等。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怡瑩校長，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3層的應急機制啦，就今個月底結束的，咁你自己看到那個效果和作用是怎樣，有沒有需要延長的機制呢？ 其實呢，我覺得呢就多一重的支援或者保障呢一定是好事的，是啦。咁因為即係其實類似呢啲咁樣嘅做法，當然唔係淨係靠政府呢一個做法啦。咁本身學校都一定係有好多社工啊，好多其他支援嘅人士都幫手。咁但係呢我覺得好似平安藥咁樣囉，有需要嘅時候呢用到呢就非常之好，但係冇需要嘅時候呢開門口都係好事嚟嘅咁樣。 所以留住個機制似乎好啲，係咪呢？即係唔好咁快完住。 當然一定是啦，係啦，即係越多支援學校，有啲咩時候，即係萬一有啲情況，即係比較自己有嘅資源都未必能夠解決到嘅時候，都可以有個其他嘅呢個機制去幫到我哋手。即係總之係始終都係有個好處嘅。 提到即係精神健康委員會林正財啦，提到就話初步認為而家學童個精神健康情況都回復穩定啦。咁同唔同意佢呢個觀察咧？又 應該咁講啦，我哋都一路咁觀察住啦，咁就睇一啲啲嘅時段，我哋發覺即係有啲時段係會好少少，有啲時段譬如話一啲開學嘅時間啊，或者成咧，咁可能啲人嘅適應又會多少少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可能有啲時段又冇咁好咁樣咯，所以都係要繼續觀察住先咁樣。 所以你覺得如果只係用2個月去做一個識別或者轉介呢一個嘅機制，會唔會有機會有啲漏網之魚，或者呢段時間真係因為頭先講嘅第一重其實係好靠老師去做嘛，可能都睇唔曬睇唔切嘅喎，咁會唔會忽視咗或者忽略咗一啲即係有需要嘅學生，但係又未能夠協助咧？如果之後過咗呢一個機制嘅即係用緊嘅呢一個時間啦，先至發現到，咁又應該學校點處理咧？ 我諗其實如果對學校嚟講咧，根本上佢 全年咧，即係無論咩時間咧，我哋都會係用我哋嘅即係一啲嘅方式咧，去觀察住學生或者了解住學生嘅，有咩事發生咧，都一定會係去跟進嘅。咁但係即係當然，至於你話去到點樣跟進法就另計啦。咁但係因為佢個機制仲有幾層噶嘛，有啲嘅機制就可能佢可以特別係幫到我哋去做到一啲轉介啊，成或者直頭係可以轉介到去到醫管局啊，又校長熱線啊咁樣。呢啲嘢嚟講，我就覺得咧，其實咧就繼續存在或者繼續延長咧，都係一件好事咯。 不如都逐層講下，即係有啲咩難度或者啲咩好處咧？第一層就係、是。即係檢視，即係一啲較高自殺風險者嘅需要啦，可能係好靠老師去做嘅咁。第二層先就話教育局去轉介啦，第三層就是校長，即係你嘅角色都喺度啊！即係如果你係嚇，可唔可以逐層講下嗰個效果同埋有啲咩難處咧？你哋喺做嘅時候， 我諗喺第一層嚟講咧，其實不嬲啲學校都做緊嘅。咁、當然佢哋嘅方法唔同啦，有啲佢可能係透過即係話一啲有啲就有啲問卷嘅方式，有啲就都唔係嘅，可能透過一啲同學生傾偈啊，或者一啲寫周記啊，或者睇佢哋啲 IG 啊咁樣呢啲，或者同學即係報翻上嚟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即係好多方式嘅，其實都或者老師觀察到佢哋有啲異樣啊咁樣啦，等等啦。咁呢一層嚟講咧，就其實全年都做緊，其實不嬲都做緊噶啦。 會唔會特別再因為有呢一個機制加重嗰啲老師工作量或者壓力啊？因為佢哋要特別記住要點樣要識別啊，要睇多啲啊咁，會唔會咁咧？ 我諗我哋會係因為最近個情況比較嚴重啲啦，咁一般嚟講老師嘅意識一定會提升咗咯。咁就但係會唔會話突然間學校要做多咗好多項目嚟去做呢個識別咧？咁應該未必嘅，應該係啦，即係一如以往嘅做法，只不過我哋嘅意識一定係提升咗，同埋咧即係如果覺得有以前可能覺得啊都可能好輕微啫，或者冇乜嘢，但係而家可能咧就會緊張少少啦，就會咧唔係都不如詳細啲研究一下啦咁樣咯，即係跟進得會比較。仔細啲或者可能會再深入啲咁樣咯。 第二、第三層咧嚇，講 啊。咁第二、第三層咧，其實咧喺學校本身自己咧都有第二層嘅、即係我哋都會有時都幫手揾我哋啲社工啊，或者我哋嘅 SI 咧都去幫手轉介嘅。係啦，咁就或者有啲辦學團體佢本身都有好多呢啲支援嘅。咁樣樣就去轉介。咁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即係個資源冇咁多嘅話咧，咁咧。政府呢個第二層咧，都某程度上面係可以幫到手啦。咁因為佢哋就即係同樣地，佢哋相關嗰啲部門啊、專業啊、界別咧，佢哋亦都因為咁樣的情況都會係更加即係關注咯。 你講起第二層，我係想問少，因為我見話教育局接獲35宗需要校外支援嘅學校求助個案啦，咁見到常備咧都指校外支援求助個案數字反映學界反應普通。咁系咪真系学校都比较少系申请呢个校外支援咧？又同埋点睇个反应啦？ 其实我觉得多与少，我就冇一个数去做一个比较啦。咁样，但系咧，我自己就会觉得最紧要就系需要处理嘅 case 系有人处理嘅啫。其实最紧要系咁样。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因为我头先都提咧，学校本身佢有好多唔同嘅机制去做呢一个转介或者即系深入啲嘅跟进嘅。咁如果已经喺学校里边。能夠處理得比較多嘅或者好嘅，咁我覺得咁就冇所謂咯。但係總會有啲 cases 係學校都覺得係解決唔到或者唔係咁容易做到嘛。咁所以有呢個第二層嘅機制嘅支援，好似頭先講，可能有30間咁咯。咁我覺得呢個就你知啦，呢啲 cases 如果嚴重嘅一單也嫌多啦，係咪？咁、 okay. 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幫助咯。 OK， 講埋第三層先，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嘅學生去到醫管局嘅精神科服務，同埋有個專線嘅。 是啊是啊，咁呢个对我哋校长嚟讲咧，就梗系又系有个安心啦，即系梗系希望唔使打呢个电话啦。老实讲，系啦，咁即系如果冇乜事啊，大家同学都系即系健健康康啊，开开心心咁啊，呢个最好。但系即系如果真系遇到一啲自己嘅社工、自己嘅 SI 都即系都未必能够帮手，或者都系比较棘手，或者系好突然、好严重嘅，或者。好突發嘅咁樣咧，咁我覺得都有呢個方法咧，都係一個俾我哋業界嘅一個支援咯。 我見係咪話個機制喺轉介個學生之前啊，即係去醫管局之前，係要家長同意，而有啲家長係拒絕轉介，有冇聽過呢啲情況？ 睇下咩 cases 咯。但係如果去到比較我唔排除一啲家長可能佢哋有唔同嘅 concern 啦，又或者係佢哋都可能自己有揾出邊一啲專業人士去幫手嘅。咁佢哋就覺得學校係唔需要咁樣轉介。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 cases 咧，如果係礙於一啲家長佢自己有啲即係一啲另外一啲即係可能唔係咁合作嘅 concern 咧，學校都會盡量去勸佢噶啦。 嗯嗯嗯。另外見到而家即係做咗兩個月啦，咁見到都話有啲嘢係咪要再研究去再做咧？咁林正財就話咧，政府正研究六層機制，即係三層嘅預防機制，再有三層嘅轉介機制。你理解上面係點咧？同而家嗰個三層嘅機制有啲咩分別咧？ 嗱，老實咁講咧，我就真係暫時唔係好知道個詳情嘅嚇。 嗯， 因為咧就未有任何嘅諮詢或者文件我哋見到咁樣或者咁所以我就唔係好肯定。咁不過我覺得咧，如果我希望所諗出嚟嘅嘢都係更優化嘅做法，咁如果你係更優化俾到學校學生老師更加多嘅支援，呢個係我哋一定係歡迎嘅。咁但係究竟佢詳細嘅細節係點樣做法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到佢有啲具體啲嘅資料出嚟先可以評價啦。 細節再睇啦，咁但係另外佢仲有一個建議嘅話，要建立快樂校園環境啦。其中好具體提到話，學生咪每日有一個鐘頭嘅運動時間咧。咁喺而家呢一個咁緊密嘅即係課時或者課程上面，係咪可以安排到呢一樣嘢？學校係咪全部都可以做到咧？ 係嗱，其實我覺得咁嘅，就算咧你唔好你有冇精神健康嘅問題掛鈎啦，本身咧推動運動係一件好事，係咪？咁但係咧，究竟係咪一定要用一個硬指標或者係一個單一嘅方法咧？我覺得呢個就可以商榷，亦都係咪等於佢一定要係喺學校裏面去做運動先至叫做係做運動咧？呢個亦都係有好多商榷嘅地方。但係你話提升即係學生嗰個運動嘅嘅意識啊？等等，呢個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咁現時嚟講，你話真係可唔可以係做到一個硬指標，係所有學生都可以係每一日翻學嘅期間都有一個鐘頭咧？咁呢個就應該比較難做到住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提升嘅意識之後，可能佢喺平時喺即係非喺學校上課嘅時間，其實佢都仲有好多空閒時間噶嘛。咁會唔會係即係都做多啲嘅運動，而唔係坐啊，或者太多用淨係做用手機啊咁樣呢啲咧，即係個時間用得好啲咁樣咧，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值得去提倡嘅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依然校長，同你傾到呢度。李依然校長咧就係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政府领导班子怎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新一份施政报告贯彻以结果为目标，改善地区环境卫生是重点之一，究竟会怎样落实呢？今集嘉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2023年底呢，卫生黑点我要减少 75%， 鼠患黑点我要减少 50%， 食环署呢，他们都觉得 80% 他们都做到。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锐、洪以敏。 1月17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狗奴有冇觉得你家嘅主子对你忽冷忽热咧？佢哋日日都识得要你服侍，但系你对呢一班毛鞋又识得几多咧？睇港台电视31 Pet Pet 搞边科二啦，有我 Baby John 同埋陈伟璇，每集邀请各界专家拆解宠物心理、生理、健康迷思，仲有艺人名人带埋宠物上嚟分享饲养心得。星期六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Pet Pet 搞边科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调查咧就访问到一啲读紧中小学嘅家长啦，即系个仔女读紧中小学嘅家长啦，同埋一啲嘅中小学生咧，咁啊发现咧有啲家长咧会喺一啲社交媒体度分享仔女嘅一啲资讯啦，包括相啊，有啲甚至多个平台喺度发放，咁亦都咧提到话喺发放之前咧，部分咧啲受访者咧系冇问到仔女嘅意愿嘅，咁可能会出现啲咩问题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呢个调查结果同埋佢哋一啲睇法吓，有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协调干事施文恩，早晨。 早晨啊， 早晨，施文恩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调查叫父母在社交媒体分享子女资讯与儿童私隐，有啲咩特别喺当中，同埋访问咗几多人啊？ 我哋咧今次嘅訪問咧係有800個家長同埋1100個小朋友嘅，即係青少年人嘅。咁佢哋咧就係呢個六歲至15歲嘅年輕人咁樣咯。咁所以喺裏邊嗰個即係資料咧都相當即係豐富嘅咁樣。咁喺個調查裏邊咧，我哋發現到咧有80%嘅家長咧，其實原來都有係喺社交平台度咧就係放閃嘅。其中咧，亦都有 所謂放閃，即係將自己啲生活啊嘅相放上去等等，係咪？ 係啦，冇錯。咁同埋咧，就有30%嘅家長咧，其實受訪嘅家長咧，佢都有多個平台嗰度咧，就將啲子女嘅即係資料啊、相片啊等等咧，就放上去即係唔同嘅平台上邊嘅。咁其中有30%咧，原來係從來都冇徵詢過子女嘅意願，冇同佢提及過嘅。咁同埋咧，佢哋有60%嘅家長咧，佢哋嘅表示咧就係話，原來佢哋覺得佢哋自己咧將仔女嘅即係資料啊、相片啊、古仔啊擺上網咧，佢嘅仔女係唔會唔開心嘅。不過我哋睇到睇翻轉咧，就係青少年人或者兒童咧，其實佢哋嘅答案同我哋即係嘅家長嘅理解咧，原來又好唔同嘅喎。 OK，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一啲會即係放啲仔女嘅資訊上去社交平台嘅？家長同佢哋嘅仔女嘅年齡有冇關係？譬如個仔女細啲嘅，會唔會可能放得多啲啊？咁又或者佢哋放呢啲資訊同個仔女知唔知有冇關係咧？可能個仔女根本就唔會睇到個平台，所以佢哋咪放多啲咯。咁呢個又有冇關係咧？ 嗱，小朋友如果佢真係細啲嘅咧，的而且確佢都係放多啲嘅。但係其實去到小學階段咧，其實家長咧都放唔少嘅咁樣啦。咁而我哋嘅細路仔咧表示咧，原來佢有70%咧係唔願意俾唔想家長放閃嘅，即係將佢哋嘅資料放閃嘅。同埋有40%嘅細路咧就會覺得，即係知道咗放閃之後咧，就其實有啲尷尬。有30%咧，亦都覺得有啲討厭，甚至有20%嘅即係青少年人咧，就覺得憤怒添。即係呢啲咧，就係我哋見到原來咧，家長同青少年人咧，喺放閃呢個行為上邊咧，有一啲嘅落差啦。 但重點係知唔知咧？即係家長知唔知佢放閃呢個行為會令到個仔女有頭先講嗰啲問題？ 家長就唔知道嘅，應該係唔知道，因為有60%嘅家長就覺得佢唔會唔開心。不過啲家長咧，當我哋即係喺訪問啊，因為我哋都有啲 focus group 嘅，訪問咗13個家庭嘅。咁呢啲家長咧，即係直接都話翻俾我哋聽，如果佢知道佢嘅細路仔係唔願意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願意將佢哋呢個放閃嘅行為咧去減低，甚至係唔做嘅咁樣啦。即係我哋喺個過程裏邊都有一啲嘅即係公眾嘅教育啦，咁樣做翻嘅。 有冇一啲個案你哋喺即係呢個調查之中都可以同人大家分享一下，睇到有幾嚴重或者點樣影響到個子女個心理情況咁？ 有細路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喺病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將佢哋一啲即係病樣放上網嘅時候咧，佢覺得好尷尬同埋好唔開心嘅。原因咧就係其實佢自己即係青少年人同我哋即係成年人一樣啦，其實佢都希望自己最美好的狀態咧，就是俾人展示啦。但是就不希望自己一個咧病容，即係醜樣的地方咧，就俾人哋見到。咁所以在呢一度咧，其實佢都覺得非常之唔滿意啦。咁不過佢就話過了幾日之後咧，佢都原諒咗爸爸媽媽啦咁樣咯。 除了呢些是很心情上的影響，有冇啲好實際對於嗰個仔女嘅啲影響咧？ 應該就嚟講咧，其實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咧，就係當我哋放閃之後咧，其實個仔女咧，佢哋一啲嘅資訊咧放上網咧，其實佢哋嘅同學咧，佢嘅朋輩啦，或者其他家長咧，都會見到嘅。對佢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嘅。不論呢一件事，即係佢放上網嗰件事係與事啊，定係開心嘅事啦、啊。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佢係與事嘅，好容易就已經俾同學即係改花名啦、笑佢啦咁，甚至可能會喺學校裏邊咧，就會有啲組群咧會杯葛佢都唔定啦。咁如果佢係一啲好優秀嘅狀態都好，咁我估成年人都係一樣。即係作為一個成年人，如果即係要時時保持一個咁優秀嘅狀態、咁優雅嘅即係面容俾人哋睇咧，其實都好難。咁、但係如果每一次其實佢出嚟咧，都係要攞第一啊，要攞獎啊咁，佢要用好多精力咧去保持呢個狀態嘅話咧，其實對佢嚟講都係好疲累。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有啲嘅細路咧都會因為咁樣感到焦慮啦、不安啊，又或者係其實影響緊佢自己信心嘅，因為呢段期間係最重要係佢建立佢自己，即係對 成年人嘅世界嘅信任啊嘛，同埋对佢自己建立一份自信，佢要有足够嘅信心同埋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之下咧，佢先可以去 explore 去寻找呢个世界属于自己，即系究竟自己咧嘅能力喺边度，自己咧嗰、那个才华喺边度。不过当佢感到焦虑嘅时候，佢好自然就做唔到，表达唔到自己，亦都唔能够喺公众上边咧适当咁去表现到自己。咁长远咧系影响紧佢发展个人嗰个能力，同埋寻找自己嘅理想。 嗯，家长点样自己警觉啊？我摆啲相嘅行为系咪去到过度嘅程度，去到过度放闪咧？有啲乜嘢要提一提啲家长咧？ 我谂第一咧就系、是、如果你可以放即系放闪嘅时候，可能佢哋未必系一个正面啦。第一样系咁啦，第二就系、是、可能对于佢嘅行踪啦，佢嘅学校啦，其实最好咧就唔好俾人知道啦，因为咧其实对个细路仔系好大嘅危险，因为我哋都唔知道边一个人知道佢嘅资料咧，可能跟踪佢又得，系、 okay. 嘛？咁仲有就系一啲即系暴露嘅镜头啦，同埋最重要就系都问翻佢哋嘅意愿啦。如果佢真系唔中意嘅话咧，其实我哋真系要铲走佢。不过好老实咁讲，你铲走咧，我哋都唔知系咪有人截图。或者有人已經轉載。 頭先你話問翻個議員嗰時，啲細路仔太細，啲家長又覺得問嚟都可能佢都唔知道自己嘅諗法係點咁點咧？半分鐘，你話 係啊？咁我估喺呢一度咧，家長真係要好清楚知道嗰份嗰張相係咪喺個鏡頭上邊太過暴露啦，同埋係咪有必要咁樣去做啦？ 好 都唔希望留下一個即係唔開心嘅經歷，到佢長大睇翻咧，其實佢都會覺得尷尬。 好，唔該曬，施文欣， 唔該曬， 同你傾到呢度。